特地换上超浮夸造型，在台下跟小朋友一起唱唱跳跳。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剧团欢度儿童节，展现三宝爸轻松一面，但党内心肺战火恐怕就没这么好解决。直接跟这两个人聊， 现在还没有啊。我想最重要初选机制，我们希望能够平顺、稳定、公平。那更重要，初选之后，我们希望大家要能够团结一致。 坦诚还没当面要求心肺停止，但传出徐巧芯日前向考纪会检举费鸿泰恶意攻击，相关文件已经以罪诉件送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桌上，最快四月六号就会处理。 我想这是家内事啊，我们国民党的家务事啊，我也不想让它扩大啦，因为费鸿泰那边已经。战火已经稍微已经有降下来，那我也希望小心哦，能够专心的打他的选战。四月六号，但是我倾向哦，大家都能够和解。 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家丑别外扬，但心肺内斗闹得沸沸扬扬，就连国民党北市议员秦惠珠也说，弄成这样真的很难看，其他党都在看国民党笑话。 他们两位都是党内非常优秀的同志，只要是我能够努力还有协助的地方，我一定义不容辞。 虽说义不容辞，但党中央最后会不会以党纪处分心肺两人，蒋万安依旧不插手，费鸿泰则持续神隐，低调表示党内互打事情都不回应，就怕星星之火烧不停。三立新闻李正道、廖敏君 SV 小组推报道。 大家午安，我双举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徐巧芯呢去市场找费鸿泰，好上演了狭路相逢还摔倒在地，现在党终于受不了了吗？因为传出我这个考机会呢说后天4月6号要来处理，但是呢现在党部主委黄吕锦如就谎夹说，哎呀这处来的代志啊，家里面的事情啊没有必要走到考机会。但是看起来呢徐巧芯好像要继续闹大他哦，因为还记不记得呢朱一伦才录影片要号召年轻的新勇士，那徐巧芯呢就立刻上直播来赞主席哦，说如果你爸妈不是特别的人的话，哎，年轻人啊你不要选择国民党，不然没机会啦。哇，二女现在要上演一人毁全党吗？那当然呢，国民党现在忙着内乱，而美国的众议长麦卡锡也证实了4月5号呢将在加州会晤蔡总统，地点就选在雷根总统图书馆。那总统府呢现在引用了雷根总统的名言，这句话名言叫什么呢？正义足够勇敢，邪恶会失去力量。但为什么会特别选择在雷根总统图书馆呢？也是有典故的。好，立委王定宇就说了，这一次的英麦会可以看到呢，美国40几年来最高层级的接待，并且不容许中国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影响台湾，也打脸在台的亲共人士。所以国民党这边是不是有点分外眼红呢？好，你看哦，当纽约时报报道说蔡英文将台美合作带入新纪元，但国民党却出现了一大票的立委啊议员说，哎呀蔡英文在美国被冷处理了，蔡英文在美国被矮化。但是真的有吗？真正被矮化的是谁呢？不就是在中国正在当网红的马英九吗？好，参加活动还喜滋滋，他自己都不介意了。包括马英九呢讲到了蒋介石委员长哦抗日过程，奇怪怎么不讲到他是真正的抗共呢？抗共怎么不敢讲，都在讲抗日呢？马英九此行哦，不停的包装92共识在上架，那其实是不是也给朱立伦侯友宜一个压力呢？好，两个人势必要买单跟进了嘛。那两个人现在静悄悄，但也提不出来更好的两岸论述，所以未来现在就有周刊报道说，只能踩尊马路线。真的未来的国民党的两岸路线还是要被马英九牵着鼻子走吗？但是未来要接国民党2024的会是谁呢？好，郭台铭现在人是在美国了，侯友宜终于开始谈国政，但是讲的是物价耶。好，讲的是物价，这样就有资格选总统吗？我们今天节目上面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庭晃晃哥。 举行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 主持人好，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主持人好，大家好。 民进党前新北市议员李坤城。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天呢闹得风风火火的心肺之战。哇，这可能会一直演到4月16号民调之前哦。都传出说考纪会哦，这看不下去，可能也要来处理了吗？虽然呢现在考纪会这边是直接否认了，但要请教正浩哦，现在是不是连国民党的党内他们嘎迪郎看到这样的徐肺之战都已经受不了了呢？ 对，因为这个东西这越演越烈啦。 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已经有向外扩张的可能性。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从这个费心大战呢、啊，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说在市场跌倒的画面之后呢，其实彻底也引爆啦。那跌倒完之后呢，没想到呢，徐小欣呢晚上呢就去上直播，上直播呢连续爆料，爆料什么呢？第一个，费鸿泰四年前找徐小欣当侧翼去攻击王宏威、哇，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讲要越演越烈，而且向外扩张，因为他把王宏威也扯下来嘛，他提起什么新仇旧恨呢？王宏威啊，你不要以为费鸿泰跟你现在好朋友，没有，当时呢是你费鸿泰找我去捅你一刀的，你赶快先骂一下费鸿泰，他把王宏威扯进来嘛，对不对？后来呢又说了他的直播时候有 Q&A。然后就有那个网友问说：“小欣啊，你年轻人要入党，你支不支持进国民党啊？”哇，他直接讲说：“除非你爸妈是特别的人，否则不建议要入党。” 哇，这对战党主席的感觉哦。那徐小欣的爸妈是特别人吗？ 讲这句话最糗，你知道是谁？是蒋万安。 对啊， 蒋万安的爸妈是最特别的人。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是有向外扩散的原因，就是原本我们来看这个选区嘛，这个选区就是费鸿泰跟徐小欣再怎么打，那是这两个人的事，也是这个选区的事。可第一个，你把王宏威扯进来，那就隔壁选区就出事哦。另外一件事，你把蒋万安扯进来，是整个台北市都出事， 而且很多的正二代，更多人会出事，扩大战场哦。 对，然后呢，你把整个国民党扯进来，那就是整个国民党的事嘛，就是说，变成说，朱立伦才说青年要入党嘛，对不对？就拍谁啊？徐小欣直接跟你讲说，我徐小欣在国民党内算混得很好的，算是这个很快就出头了，但连我都不建议年轻人入党，入党不小心被李正浩被开除，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整件事情 正浩哭哭， 对不对？很难堪嘛，对不对？那我在这边也是要这个认同徐小欣讲这句话，年轻人不要进国民党，出歹气哦，出歹不是被开除就是笑像徐小欣讲，现在整个就很压力很大嘛。那好，这件事情呢闹这么大之后呢，现在既然跟我讲说要提前民调，就是党中央或台北市党部主委说啊，你现在再闹下去这样不好啦，我们可能提前民调。我要谈哦，这件事情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哦，有三个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哦，朱立伦、黄旅锦还有蒋万安，这三个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哦。党中央、台北市党部还有蒋万安的反应，在这边不是慢半拍啊，是慢八拍，懂为什么？这一首歌都演完了，他们才急急忙忙介入，你懂为什么？我第一件事情，费鸿泰都已经在这边选这么久了，早就该往不分区去谈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资深的委员要往不分区走？原因是因为委员往不分区走，这一区的立委才会空出来，这区立委空出来，议员才可以上去，议员上去，年轻人才可以增补议员。这个东西哦，包含民进党都行之有年的。可是国民党很奇怪，你再资深哦，国民党风气就是让你在原选区选到挂为止。不是只有费鸿泰哦。 是不是在国民党里面，是不是自己人更重要啊？ 对啊，很怪， 没有办法进不分区 嘛。对，你不分区里面排一些无为不为的，你也不排一些费鸿泰这种战斗组。我坦白讲， 我就是过不去啊，不然呢？不然我干嘛一直在那边那么辛苦，还在选区选？ 他70岁还在站路口，我看了都难过。70岁还少， 还要被人家强没手，你看多可怜。 有很多人，你看赖世宝也是，对不对？他就摆明要赖世宝选到落选为止嘛。还有谁？林德福。永和，你搞30几年了啊！我出生的林德福就在永和，现在还在永和。所以我意思是在早前是什么胡志强嘛，就是国民党不都不帮那些资深的安排， 要你们渐渐 在讲丁守中 就对了。 丁守中，对，丁守中也是啊，就是一直选啊，就是很奇怪，这些人早就可以要么就当部长，要么就当不分区，要么就往上走，都没有嘛。好，这是第一件事。好，那你不这样做之外的话，那两边看打起来的时候，朱立伦要介入啊。黄旅锦如要介入啊，另外一个叫做蒋万安要介入，蒋万安等于是台北市现在的大家长，就截至现在开始，目前哦，蒋万安都说目前尚未跟这两个人聊过，跟蒋万安对比的人是谁？是陈其迈，一北一南，陈其迈什么时候拆炸弹？在议员要选举之前就已经把炸弹拆掉，让该连任的去连任，然后不要挑战现任人去安抚那些现任议员，看要怎么处理。你蒋万如果想当不粘锅的话，你就不要当老大嘛。 是他拆不了这一颗炸弹呢，想拆也拆不了啊。 那表示你没能力嘛，对不对？就这件事情是，你既然当台北市市长，等于是你是台北市的老大嘛。你今天台北市的老大，我不管辈分，我知道费鸿泰辈分比你大，徐小欣脾气比你凶，可是你就要处理这件事嘛。 那如果不处理的话，那选你当老大要干嘛？对不对？所以蒋万到现在还没有角色，我觉得是很荒唐的。讲结论，结论松山新国民党挂了嘛？他最后不管是徐小新出来还是费鸿泰出来，几乎民进党等于在松山新是很有可能翻盘翻回来的嘛？为什么？我讲难点，今天如果是徐小新出来，费鸿泰会挺徐小新吗？ 不会啊， 不可能吧？你要知道费鸿泰是挂了，费鸿泰初选没有挂，他就变男版罗淑蕾哦，就没了哦，他就真的没了，他就真的没了，他不可能会动去帮徐小新的，所以费鸿泰一定会扯徐小新后腿。所以今天假设是徐小新出来的话，民进党对手很好打嘛。第二件事，那如果是费鸿泰出来，徐小新会帮费鸿泰吗？ 也不可能、啊， 更不可能嘛， 这样子了， 他不要偷偷塞资料给民进党就好了嘛。所以我讲难听一点。松山系原本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可是因为党中央或是台北市党部已经讲完无能去介入、导致心肺大战、再加上这两个人又是政坛少见的火爆浪子跟火爆娘子嘛、这两个人，但是两个弹药火，这两个都是炸药桶嘛，又刚好在同一个选区、怎么可能不爆？ 对， 所以爆完之后，我讲结论就是松山新义这一次民进党机会很大。 好，所以爆完之后国民党怎么办呢？请教十七姐，连考纪会都出来了，这个时候出动考纪会，不你觉得怪怪的吗？好，考纪会有没有4月6号前就要来处理呢？现在黄旅警如说，哎呀，这些都是家内事啦，没有必要走到考纪会这边。好，那是不是假摔呢？黄旅警如果缓颊说，再笨的人也不可能在媒体前面假摔，那看起来就是大家没有人处理嘛。所以依序就可以看到刚刚正好所讲的，徐小新继续开炮了，建议以过来人的经验说，除非你爸妈是特别的人，不然不要来国民党。哇，扩大延烧，整个战线烧遍了国民党内。 的确啦，小新的确是要把这件事情越闹越大，他认为说，越闹越大或许对他吧，我不知道他可能判断认为对自己有利啦，只是大家都看不懂到底有利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他去跟考纪会提申诉，然后他指控的这些理由都是一些我认为考纪会根本连案子都不会成立的案子啦，比如说啊，我摔跤他不理我啦，然后这个他以前找我当侧翼啦等等，所以这些东西考纪会很难成案吧。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也都只是徐小新为了政治表演，然后说哦，我已经跟考纪会这样子提案了。好，那如果今天台北市的党部认为说啊，这个家丑齁、自家人啊，这个要不要打成这个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可能解决纷争的方式是要提前来进行民调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提前民调，你等于又送了一把枪给徐小新了。因为徐小新说，不是啊，你们本来讲好就是4月十几号的啊，然后你现在要提前的话，那我不是可以这个努力的时间又缩短了吗？你这简直就是再一度的这个踩踏年轻人。我觉得国民党还是不要随便更动好了，因为根本无法预料徐小新接下来会怎么样 出什么招，对不对？ 好，但是回到一个比较严肃的制度性的问题来说，我认为费鸿泰的确是应该要考虑世代交替，就是这件事情在任何政党都一样，就是你必须要透过新血加入，然后有一些代谢，你才能够在原本不动的池子里面创造出一些活水，一些流动的水。 党中央没有给他一个位置啊。 对，因为徐小新的出招促使了世代交替变得更不可能。所以如果今天一个老人家，就有一个老人家被这样子搞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愿意跟你好好的谈世代交替吗？不会，他已经拼了老命，我一辈子的政治历练，我就拼了老命跟你拼这一次嘛。使得世代交替变得更行困难。那所以徐小新的战略目标跟他的战术手段应该要做思考。你希望达到的目标，战略目标叫做世代交替，可是你的手段其实都促使了你的目标更不可能达到，因为你会使得这些原本觉得啊，对，应该要世代交替的人，反而去同情弱者，反而会去更行巩固那个应该要被你轮替掉的人。 如果大家会觉得舆论可以使朱立伦影响改变，这有可能吗？ 朱立伦当然不可能啊，因为朱立伦到现在为止好像在看戏呢，他跟我们大家都一样，都在旁边看。可是他好像忘记他是党主席，就是说，我觉得他朱立伦这段期间以来都像一个旁观者。都像一个评论人，在看着自己党内的纷争，在看着自己这个已经卸任的党主席在那边框住自己党的两岸政策，他都没有任何的作为，以及 改变现状这样子的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残念一点的话，啊，党主席哦，怎么做到很没有存在感？嗯，哎，党主席在哪里？不见蛋。好，那所以刚刚正浩讲了，那台北市长呢？台北市长的确他应该是台北的老大， 对。 可是他蒋万安的分量，他尽管做到了这个台北市长，可是他的重量感很轻，他也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六都市长，所以你要他出来协调也好，你要出来摆平这些，他没有那个政治能耐， 他就已经被徐巧芯说你就是那个既得利益者了，家里面背景很强的那一个人了， 都已经被人家呛瞎成这样，哎，搞什么？我是台北市的老大，你这样子呛我，好歹我也要出个手啊，没有。啊，我到目前为止哦，还没有啊。他们两位都很优秀哦，但就没了耶，就没有再然后了。 我可能会烧到我这边啊，先不要好了。 所以这出戏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嗯，不知道，因为徐小青每天都会出招，而徐小青现在看起来，既然战略目标我达不到，你不给我世代交替，那我就玉石俱焚。嗯，我宁愿让给对手，我也不要让你得利。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他又自曝说：“哎，我也当过这个侧翼去攻击王宏威。”所以万一啦，退一万步，如果今天是徐巧芯代表国民党选这个，要攻击你的不止费鸿泰，还有王宏威啊。嗯，对，所以你要两面两肋都要插刀，然后去跟民进党的厮杀一番，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损人不利己啦。嗯，你损了这个费鸿泰。然后你也伤害了自己， 其实划不来，达到自己就 对 了， 对对对，划不来。 好，但是你看哦，哎，不是啊，请教昆城哥啊，现在徐小芯说啊没有要世代交替在蓝营的部分，但朱立伦说有呢，他之前不是还拍了一个影片要号召蓝军的新勇士，说啊哦国民党需要更多的蓝军新勇士，啊结果那时候徐小芯也蛮不客气的时候说，与其有缺的时候要年轻人出来选区当炮灰，还不如在还没有选举的时候准备好，让他们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来选举或者是政治的挑战，这件事情未来我也会持续来做哦。对战朱立伦的感觉哦， 徐小芯已经疯狂了哈，他现在连党主席朱立伦都掉下去了哈，果然是这个朱党也要杀朱就对了啦哈。那其实哈，我觉得其实朱立伦他之前有拍这个影片哈，或者说号召很多这个国民党一些新世代，就是说蓝军新勇士哈，到民进党这个所谓他国民党的艰困选区了哈，啊，民进党优势选区来做挑战。其中陈以信啊，他其实我觉得他也蛮有guts的啊。陈以信就说他要去台南插旗哦，他要去台南选这个立委，所以大家也要鼓鼓掌 啊。之前不是也放话说徐小芯可以去南部啊，哪边选 啊？对啊，不一定要到南部啦，其实台北也很多选区哈，也算是这个他们的艰困选区，也是可以选啊。 不是啊，这个区 这样，陈以信啊，陈以信就过去，还有李德维哦，像李德维他开记者会的时候，他有讲啊，他就说哈。这个民进党呢，哎，就国民党来讲，有艰困选区，有舒适区，但是去艰困选区的呢，他觉得更有意义，他会更尊重他。然后他就说，哎，我没有特别指谁哦，哈，他就说，如果国民党的这个年轻世代愿意到这个艰困选区的话，他愿意鼓鼓掌，哎，愿意给他尊重。好，那现在就是案子啦，齁，现在是徐小芯啦，徐小芯他现在去争的那一区信义区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嘛。就是说今天不论是费鸿泰当选还是徐小芯当选啊，一样都是国民党当选，几率比较大啦。嗯，可是徐小芯如果当选的话，哎呀，松山信义又少掉一席议员啦，齁。嗯，所以我觉得说像李德维他现在不是也参战了吗，齁，讲这个徐小芯齁，这个假摔啦，或者说这个很多讲的这些话齁，其实对于党内的纷争齁啊，其实都没有帮助的。那所以呢，他也告诫了徐小芯啊，就是说，哎呀，你不要说这个，好像你握了哦费鸿泰的手，然后费鸿泰就说啊，哦，好痛哦，你就说，哎，这个这样握一下手吼，连以后怎么去立法院打仗？那李德伟也说，啊，那轻轻碰一下你就跌倒的话，那以后你怎么到就立法院吼去打仗嘛？一样的意思。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现在吼好像没有人敢碰这一个选区。那对蒋万安来讲，你不要说这个选区啦。他现在连这个港湖那一区他也不敢介入啊，他大安区那一区他也不敢介入啊，这些都是算有初选的啦齁，那所以他都不敢去介入，更何况说这个心肺大战里面齁，其实两个人齁都强碰。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党部主委就怕说啊，两个在争齁，那会要把这个初选再把它提早。初选提早的话，哇，我相信齁，哦，这个徐小芯齁，哦，这个疯狂的程度会加倍，因为他时间缩短了。如果是16号到18号，他还可以在网络上齁，哦，这个继续齁，哦，这个用他的声量去冲，弥补他 30% 党员不足的地方。那现在如果再往前提了啊，他准备时间又缩短，再加上 30% 党员齁，哦，我觉得啦， 这个大概徐小清都拿不到了， 没机会了。 欸，他没有机会，因为哈，他就觉得说啊，这些都是费鸿泰的人，而且他也攻击党员，好，就觉得说啊，这些哈都是这个以前哈都是支持这个黄复兴党部的哈啊，都是支持费鸿泰的。那徐小清为什么不扪心自问，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不去经营党员？如果你去经营党员的话，那你这个 30% 就不会那么吃亏了嘛？因为其实上一次王宏威也是啊。王宏威也是在党员投票的时候输给了费鸿泰。那如果说今天徐小清有心要来选这个立法委员的话，就好好去经营党员啦，结果没有，还跟人家讲说哎，年轻人不要进来。 他的优势就是在空战啊，所以他就觉得组织很慢啊， 不行啊， 空战太慢了。 那就平时要经营嘛，他平时就没有经营，那还笑，还跟年轻人讲说哎，不要加入这个国民党，除非你的爸妈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所以你不要加入。所以他对于这些党员，对于这些国民党这些基层的人基本上是不屑的，他都是在空中啊，这个在云端上面你看好像声量是很强，但是如果到地面上作战的时候，我认为他就是输给费鸿泰啊。选举要不要地面作战？选举要不要这些党员支持你？选举要不要这些后援会支持你？都要啊。那可是现在徐小清没有这些人在支持他，在空中这样飞，那所以呢，这个 30% 的党员投票对于徐小清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罩门了 啊不然他就像徐荣庭一样嘛，啊，就弃选，有 30% 就先输掉了啊，不然呢，他就去监控选区，像陈以信啊，人家就去监控选区，台北也是有许多监控选区啊，这个我们这个这一区也是监控选区， 他非常有秘辛哦，秘辛哦， 哎，啊，我们中山大同也是哈，国民党的监控选区的，将来可以去挑战啊，试试看你的声量到那些。选区是不是用 好，所以呢，徐小清事件会不会外溢到其他选区呢？会不会造成其他选区的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是不是徐小清跟费鸿泰这一战搞不定呢？所以现在呢说可能民调提前了，本来说是在4月16号，但很怕两个人狭路相逢哦。所以到底有没有提前民调的情况呢？现在说不排除提前，但我们要请教一下晃哥，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做决定嘛。但是你看徐小清现在已经随意爆料，包括啊把王宏威也拉下水啊，蒋万也拉下水啊，现在就有地方辅选人士就说徐小清的检举内容根本就是欺商权，所以也没关系嘛，反正我也没机会了。啊，大家就一起沦落吗？ 徐小清的检举内容根本不会成立啦，这刚刚时期讲过了哈。我觉得任何一个政党都一样，当你一个游戏规则定好之后，你就不能在游戏已经开始，就像棒球比赛，我们讲好就是27个人出局，这场比赛就结束。可是当你比赛打到第一局或第二局的时候，突然这时候主审裁判跳出来说：“哎，不行，我们这一场啊要30个人出局才算结束。”你觉得两边球队会不会上场互殴？一定会嘛。所以国民党千万不要改，反正都已经打成这样了，再打下去也差不了多少。 对 啊，就继续打。你现在改，事情只会更严重，事情只会越闹越大。 因为大家文宣啊，钱都花啦，你这样等于是没收初选了嘛，对不对？ 而且你去改没有正当理由嘛？你说初选竞争激烈，所以我们提前。那请问哪一区初选不激烈啊？除非是初选被没收的那一区才会不激烈嘛，对不对？好， 意有所指是不是？ 我不小心那个案件射到人哈， 有人尴尬的笑。 对，好，那我继续讲徐小清哦。徐小清讲说年轻人不要入国民党，这一点我是这句话我是认同的，但是徐小清我认为你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怎么说呢？徐小清今年大概30出头，国民党30出头的年轻人其实我们认识不少，我们在场就有李正浩，对不对？对不对？混到被开除对不对？现在变成无党籍，过去常常在我们节目的黄子哲， 他现在混得比较好， 对，我觉得他现在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之身，而且 开除后茁壮。 对无党籍的好处就是我爱骂谁我就骂谁。 那你刚刚说子哲哥， 黄子哲过去也常常来我们节目，诶，子哲已经40了，诶， 40几， 对，徐小清30几岁已经当了2届市议员，黄子哲还在拼市议员候选人，都还没拼到。 欸，重点是之前还帮忙辅选一大堆，然后 对啊，你说他对国民党贡献会比徐小清低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他真的无怨无悔耶。当文传会发言人也好，去辅选也好，到处上政论节目去帮国民党辩护，可是今天徐小清，你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在国民党的年轻一代，也许你的。出身背景也许就没有什么好的哥哥爸爸之类的。 对。 但是你在国民党里面你是有贵人的。你那个贵人叫做马这个。他就是你的大贵人。如果没有马这个，你会今天有内阁吗？ 对。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今天每一个政党都需要世代交替，可是世代交替不是像日本的电影游山解考一样。 老人家年龄到70岁，由他的小孩把他背上山去，因为那个村子很穷，为了节省粮食，70岁以上老人就背到山上去，让他自生自灭。那部电影 对， 非常的感人。你今天世代交替不是用这么粗暴的方法，你要费鸿泰世代交替，那个是可以谈的，包含党主席要出来谈，徐小新你跟费鸿泰也可以谈，你用这么粗暴的方法换的是我是费鸿泰，我也打死不退。搞不好我今年本来想退休了，因为你这样子，所以我要跟你再拼一次。 但是旺哥，你看，如果就你这样来讲话，如果不是像徐小新这样态度的话，我可能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像不会哭的小孩没有糖吃嘛，可能就像子哲哥一样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可能要走徐小新这个路线啊，我才会发光发亮嘛。 问题是你走这种路线是成就了自己，但是你伤害的是整个国民党。你不要以为国民党在这个选区是很好选哦，你看过去选举第九届、第十届的得票你就知道。虽然两届费鸿泰都当选，第九届费鸿泰 45%, 杨慈修 42%, 第十届费鸿泰 46%, 许淑华 43%, 看起来费鸿泰当选，但是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手板没有做出来，这两届都有第三势力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在这个选区里面，从第九届开始，非国民党的选票是多于国民党哦。费鸿泰他主要是走基层跟服务，他没有什么开拓中间选票的能力。所以他俩等于说国民党的极限在第九届跟第十届大概盯到极限，大概就大概 45% 左右。所以有 55% 是非国民党的选票哦。你今天如果这个选区继续这样玩下去，站在这个恭喜民进党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的，因为你这样继续杀下去的话，最后就是难看。难看的不是说谁被提名了另外一个不来帮他，我觉得那都是其次。难看的是你整个国民党形象会被毁掉。就大家看到的中国国民党是去年126大赢之后，现在呢是怎样骄傲起来了吗？所以大家抢着要嘛，在这种相对优势的选区大家抢着要选嘛，然后监控选区现在找不到人嘛，这不就现在中国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立委提名展现出来形象吗？所以徐小新这一招我也不觉得这样子对他争取到民调会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毕竟台湾人齁，台湾人相对是比较敦厚的。当大多数的台湾人看到你对一个长辈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会怎么看待你这个人？别忘了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是长者居多，台北的平均年龄在全国里面算是名列前茅的哦。 第二。 对，第二高的。 人口老化第二。 对，也就是说在你的选区里面长辈是比较多的，或者我再讲白一点，跟费鸿泰差不多年龄的人是比较多的哦。你觉得这些人会接到民调电话的时候会挺费鸿泰还是挺徐小新？欸，那个叫做同理心欸。大家心里会想，欸，给那问哪问好声音，或者说我们家族的晚辈这样对我的时候，我心里会不会很生气？当然会生气。所以你觉得他会挺费鸿泰还是挺徐小新？所以徐小新你如果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鼓励你继续冲，没有关系，反正因为你也当过侧翼了嘛，也无所谓啦齁，反正你就随便杀嘛齁。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齁，国民党真的是太疏忽了。 好， 你们对徐小新一定更了解，可是当徐小新讲出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时候，应该可以预见到这个事情的后果，但这中间竟然没有人处理。蒋万安不要再睡觉了，市政优先，但是党务也要处理一下，展现你当老大的风范。 好，老大的风范哦。但是徐小新在刚刚有受访，他就说他没有考虑要退党啊，但是还是说我会做出我认为应该要有的行动。好，当然呢，对于提前民调他本身是不认同的，因为他说这就叫做没收初选。他说4月16号到4月18号他们也有花钱制作文宣啊。好，所以请教一下崇文哥，按你们初选被没收了哦。 我们这个选区哦。现在已经到第三个梯次了，但是坊间都是沸沸扬。我先讲一下这个齁，等一下再来讲这个有没有被没收的问题。我现在讲一下齁，我们这个是我最早在我们本节目讲的齁。我很期盼啊齁，我们巧心齁，他是我们议会的同事，空战天后，台北市的空战天后，可能是我们党里面哦，全国里面这个空战知名度很高，空战天后，天后对上思瑶姐姐，好，这个35岁的空战天后对上50岁的思瑶姐姐，好，这个我想这个精彩会精彩， 所以是推荐他去参加那 个。没有，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巧心的这个空战天。这个空战的量能量可以到我们北投区天母北投天母台北市第一选区来选啊，因为这样子的空战的这个人量在打初选齁，热战打初选，我觉得 合适性比较低 了。压卡拍算啊，压卡好算啊。 不会啊，我们大家很期待啊，这个50岁的四耀姐姐遇上35岁的这个空战天后，这打起来一定比这个心肺大战更精彩啊。那这个搞不好你看我们会光复我们第一选区也不一定、啊。 你的意思是说啦，炮口是要对外啦，不是要对内的意思啦。 就是希望他去兼困选区， 因为我们 兼困选区、 我们这一区也不算兼困选区啦，但是我们第一个好就是说，在台北市的这个部分，我先帮蒋万安说点话啦。我觉得市政优先是蒋万安现在目前要做的齁。侯友宜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被大家齁，他去跟洪孟楷跟这个我们陈伟杰这个事情齁、被大家骂到臭头齁、但是我觉得蒋万安这个态度是对的，因为这个事情党内的初选要交给党部去做处理。我想朱立伦也没有办法，我们朱主席也没有办法去干预这个心肺大战。能处理的是谁？是黄旅锦如主委。所以我觉得我也期盼黄旅锦如主委把这个风波齁，这党内风波赶快平息齁。那再来就是说齁，我们台北市的这个选战要有一定的这个步调跟一定的规矩啦齁。希望不要提早这个民调，也希望定的不管是我们第一梯次、第二梯次、第三梯次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提名的这个梯次齁，能够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因为我们现在坊间在讲哈、第三梯次的哈、部分哈、大概就是用征召了，好，第三梯次大概就用征召。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对想要参选的候选人公不公平？那如果是要征召，如果是第三梯次是在台北市是要征召的话，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巧心先征召到第一选区来选呐、我再重讲一次。 所以北投天母现在是要改征召是不是？啊，你们不是？ 我们听说第三梯次选举的是征召的选区。 啊，你们不是已经有人说 yes， 我想要选 啊？我们很多人，包含我也有表态啊。 对啊，你有表态啊？ 我表态， 表态、 对对，我们另外一个党另外一个从政同志也有表态啊。 啊，没有了。 我不知道啦，第三梯次现在坊间是在说啦齁，是都是要用征召。那如果是要用征召，我就希望能够看到空战天后对上50岁 ,35 岁对上世代交替的这个选战嘛，遇到四耀姐姐，那这样会更精彩可期，而且可能搞不好我们第一选区可以光复啊，光复我们第一选区啊。所以我是觉得在现在这个初选的过程里面齁，都能够照着规定去走。 我觉得你们规定也乱七八糟。你看原本说要选啊，那个时候本来说哦，大家也看板做了啊，文宣也做了啊，啊现在如果说要改征召的话啊，不是前面白费武功。 所以啊，在这个现在这个定的规矩底下，你第三梯次的部分应该主委应该这个部分应该就是台北市党部应该出来说清楚，让大家能够安定民心。那也让这个四月，你本来是四月16到18号的这个民调的时间，你定了就要定了，不能改时间。因为这个大家你民调的部分，大家也会有一个去拜托他的支持者去支持啊，比如说费委员的支持费委员啊，乔金元支持乔金元，这个部分都要照着其程，大家才会有一个公平性。我们国民党的党员同志齁，才知道怎么样去遵守这个规矩啦。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徐小新呢在稍后有回应，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现在心肺之战呢，现在这个国民党这边呢想说要提前民调要来止血吗？没有想到徐巧芯拿出了当时签的协调公约书来呛瞎了。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我看到黄旅主委啊，他已经有讲说不会提前了。那我先感谢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旅锦如做了这么明快的一个决定，因为提早初选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觉得相当的荒谬。第一件事情，我们在协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方已经有所妥协跟退让了，先前我们也都隐忍不说，包括什么呢？包括民调的机构都已经白纸黑字有签名的版本，但当时没有拍好，最后大家都已经签名了，那怎么可以这么突然的就说要把时间提前呢？如果真的把时间提前，基本上对于我们挑战者而言，这就叫做没收初选。 好，请一闪哥，我当初都隐忍退让了，我现在就把这个合约书拿出来了，这感觉起来没有隐忍的感觉哦。 对，我就觉得包含这个合约书我都觉得莫名其妙，尤其以前我们长期在民进党，民进党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政党，所谓的譬如说我们分所谓的艰困选区跟初选选区，艰困选区当然是党主席可以提名嘛，啊，什么叫艰困，有一定的标准哦，就是你上一次的初选啊，上一次的选举得票率低于 42% 以下叫做艰困选区。也就是说像松信，大家以为松信是民进党的艰困选区，刚才那个晃哥有讲嘛，上次因为许淑华选太好了，又变成不是艰困选区了，变成是你整个台北市只有大安文山这两个选区是党主席是有所谓的征召权的，其他你要登初选就登记，你愿意登记就登记，这个叫初选嘛。那初选也有时程啊，时程就定我的民调时间就这么多，这么多的时间之后啊，那什么时候那么多选区要选抽签，抽签完之后我就定哪一天，大家都没有争议，用抽签的最公平。所以他连民调的时间、登记的时间、时程完全都是制度化的，所以包含还有刚才讲到所谓的立委是由党地方党部，这也很奇怪嘛。民进党的就很清楚，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的选举，第二类就是县市长，第三类就是立委跟首都，就是五都六都的那个县市议员，都代表着所谓的第三类。四五类才是由县市党部提名，一二三类都是由中央党部提名，也就是说党主席要负责。为什么要由党主席负责？因为他牵涉到全国的布局嘛，牵涉到立法委员未来是要跟党中央协调这些政策的嘛，所以你要给党主席更大的权力去征召这些立委，未来在推动党需要的政策的时候你才能够同步嘛，所以你的立委怎么会交给地方党部去执行呢？立委不是处理选民服务而已啊，所以你立委怎么会交给吕黄而朱立伦不用负责，这个是都很奇怪的。所以我刚才讲到北投我的选区啦，绝对不要让徐小新过来，拜托拜托，你们松山心已经够乱了，不要乱到我们北投来。我觉得很清楚嘛，包含陈洪文议员他有心去征召，因为北投其实不是绿营的，虽然现在现任的是吴思瑶，但是其实是蓝绿五五坡的选区，长期以来议员的选举也我们看议员的选举或者市长的选举，其实在北投天母区所谓的绿营优势是不存在的，是因为吴思瑶这两次，一次是因为柯文哲，一次是因为蔡英文，所以大赢啊的状况下，所以现在是吴思瑶是现任，对于国民党来讲是非常有机会的啊，非常有机会。那么竞争者众的情况下，你应该是让他大家可以出选 啊，中信都可以出选，为什么这一区不能出选？ 而且朱立伦说找蓝军新勇士啊，是应该让他们试试看的、啊。 对，就是说没有标准嘛，就像如果说征召，那你就定一个标准，上次的选举是 42% 以下的，你就是在征召嘛。那上次我觉得国民党，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到 42% 以下、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就是一个没有制度的政党，所以难怪徐小清说叫年轻人不要加入国民党嘛，都加入民进党嘛，或者是他的意思是不是要叫大家加入柯文哲嘛？反正柯文哲也没有初选，现在也没有人，所以他们没有初选问题，直接加入民众党就可以直接参选、所以整个国民党这么百年的政党，然后有一个民进党让你学，到现在为止也学不像啊、我不知道国民党到底在干什么。 好，所以请教一下郑浩，所以是国民党以前就是这样子吗？这一次三阶段，还是这一次特别奇怪呢？怎么会搞得那么乱？现在又说，你看，像崇文哥他们那一区。那个北投天母嘛，都已经有人说要出来了，现在又没有说，又不要让你们选，又说要用征召的，这些人不是被曾孝伟吗？ 没有，因为国民党的习惯讲好听叫因地制宜啦。他说因为每个地方 不同，因党主席制宜。 他说对，他很奇怪，就是说他们，其实我过去在主发会，我第一份工作就在主发会当主发会主委的纪要秘书，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说，因为每个地方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所以你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同一个标准呢，不能每一个地方都适用。他们很讲究因地制宜啦。可问题是，因地制宜这个处理的好叫因地制宜，处理的不好叫因人设事嘛，对不对？这是一念之间的。因为变成是说，地方党部主委权力很大嘛。我讲崇文哥这个选区是林北投这边。这个选区坦白讲有没有现任议员？有。那现任议员之间有没有要杀到像徐小新那样？没有。现任议员互相都是有讨论，有协商嘛，崇文哥啊、张商等大家都讨论过。那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坦白讲，你在这个选区是开放初选再适合不过的。结果呢，现在传出来， 这个反而不要初选，要空降。嗯，这到底什么逻辑？嗯，然后呢，松山新义这个是超级不适合初选的，因为这两个都是火药桶，这两个人都是只要一度就会爆炸的两个人，一个是费鸿泰，一个徐小新，超级不适合初选的。就因为没有人想要去碰这个火药桶，所以就说那不然就让这两个火药桶自己爆炸。他们初选方式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嘞。就是是怎样？是觉得崇文哥跟张思刚比较好拿捏，人比较好，比较好欺负，所以我这边用空降。嗯，啊，松信、费鸿泰跟徐小新这两个不好处理，所以我就不空降，是这样子吗？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国民党一直学不会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好好讲好一套游戏规则，讲完之后大家就照这个游戏规则往前跑，永远学不会。包含总统的游戏规则到现在都不一定的哦。嗯，总统游戏规则到底是怎么搞？不知道哎，你怎么民调？什么时候民调？用什么方式来民调？对比啊，互比有没有党员？完全不知道。他会让很多国民党人常跟我抱怨说：“哎，我已经拿了布鞋，以为要跑百米，就去现场跟我讲说比铅球，这什么玩意儿嘛？我已经练了半年的百米，跟我讲说又要比铅球， 因地制宜啊。” 对啊，因人设是因地制宜啊，所以他会让国民党是每一次国民党遇到初选，只要有初选这件事情。一定会有裂痕，嗯，一定会有裂痕，就会造成选后两边的国民党会输，民进党会赢，然后就会造成什么状况？下一次的时候更不敢初选， 对， 然后更希望协调，更希望说用一些人质的方式来把它处理掉，然后就永远恶性循环哦，就越来越怕初选，越畏惧初选就越不敢初选，越不敢初选就人质的成分越多，人质的成分越多，进入到选举过程中，那个恩怨就越大，恩怨越大之后，选举结果就越差。下一个就这样，现在国民党总统就是像这样，多少人说为什么国民党现在没有规矩？因为上次初选压力太大。那上次初选为什么裂痕这么大？因为吴敦义没有讲清楚规矩嘛，一下拉谁，一下拉谁，然后民调规矩改来改去改了三四次嘛，所以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没有那么复杂，你其实就像他宜山哥讲了嘛，第一条线 42.5% 以下到监控选区，监控选区授权党主席来去参选，嗯，42.5% 以上叫做一般选区，嗯，要办初选那就先协商，协商的成我们鼓励，协商不成我了不起在那个人头上加一个不建议不建议嘛， 劝退就对了， 对啊，不建议嘛，叫彭佳宇不建议，彭佳宇 我们那个叫不建议，那是建议权而已， 对啊， 不建议 在 选票上面加一个不建议，但是规矩还是照走嘛，嗯嗯，没有什么一下子提前民调一下子又怎样，一下又怎样，就它会让整个局面很乱嘛，所以我觉得状况是这样，国民党要民主化，第一步要先把自己那件事放下来嘛，好好定个规则，好好走，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啦，嗯， 好，所以请教一下昆城哥，你看哦，刚刚包括好几个选区都这样子，刚刚郑浩说这可能会不会有外溢效应哦？如果你这样子继续恶性循环，你看徐小新刚刚出来呛虾喽，党中央想要止血，止都止不住哦。嗯，现在看起来哦，党中央是更惨的，徐小新再出来爆料说党中央就是很荒谬，这炸锅了嘛？ 党中央也要止血吗？看不出来党中央也要止血啊？没有看到朱立伦有出来讲话，没有看到蒋万安有出来讲话，嗯，没有看到最强母鸡侯友宜也出来协调一下嘛，嗯，弄了一个假协调，来来来来台北市是真正的协调，所以我认为党中央国民党党中央目前看起来没有要止血，那可是你把这个问题丢给这个党部主委，欸，好像我觉得也不对劲啊，所以你看，嗯，今天秦惠珠其实也跳出来讲话了，这两个人吵成这样子啊，只会让这个全这个大家去笑国民党啊，就是笑国民党就说怎么乱成这个样子，而且对未来就是不管是谁出现啊，不管是狒狒还是欣欣，嗯，不管是谁出现，嗯，对于未来他们自己党内的整合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啊，所以我觉得就像民进党，我们就是有一套初选制度，刚才大家都讲得很好，监控选区党主席来征召，非监控选区啊该初选就初选，我们就定一个很明确的规则啊，也不会说这个哎谁啊有争议或怎么样，我们就把初选日期提前也不会啊。 但我也觉得说朱立伦也知道一定会乱嘛，所以他到底他用意是什么呢？总不可能好这个松信是这样子啊，这个北投天母又是这样子啊，其他南部又是这样子，嗯，啊各具山头都不一样，因地制宜，啊，这到底在算什么？ 因地制宜就像郑浩讲变成因人设事， 因为你们有明文规定，欸，我们没有明文 啊，所以就是你们没有明文规定就会吵成一团嘛，你本来可以初选的，后来初选被人家没收了齁，然后现在这个松信区乱成这个样子，党主席还不出来讲话，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党主席你不出来讲话就会让下面的人乱成一团嘛，乱成一团之后啊，对这个松山新营这些人来讲话啊，那最后 真的，如果不管是谁出现啊，都有可能是民进党的这个最有可能最有机会，不管是洪建义或是许淑华，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会去支持民进党，或者很多人就赌蓝就不投给国民党了，那这就是民进党的机会嘛。所以我真的搞不清楚哈，可能现在朱立伦哈，因为马英九的关系哈，他看孟慧修，他实在没有这个心思哈，在管这个这两个飞飞跟星星哈这件事情，可能讲说到底现在马英九去，到底还要惹出多少的麻烦，他在后面要去收尾啊，他在马英九在中国的时间越久。他在这个荒腔走板的事情越来越多，越需要这个朱立伦接下来去收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啊，朱立伦现在没有心思啊，去管这个费费跟欣欣，就想好啊，那你们就是初选啦 啊就是丢给蒋万安，蒋万安要出来处理啊，如果蒋万安不出来处理的话，不会认为说人家认为说啊，你是在台北市长，在台北市是算是一言九鼎的，大家觉得说啊，阿丽都行吼，跨个阿丽娘吼，儿童节大家跳跳舞之后吼，啊，你在来学，而且他之前还讲说他打算来协调。打算协调没啊，后来没有啊，后来讲两边都说都没有接到这个蒋万的电话，后来就是说他后来就干脆讲说啊算了，我这个齁先不要协调，先丢给这个党部主任协调，真正要当大人这件事情就要去协调。我也建议啦，最强母鸡侯友宜齁，诶，你之前你也去助选过啊，台北市你也去助选过啊，去台北市好好瞧一下，让我们看一下说侯友宜齁你的真功夫在哪里啊，不要去弄这个淡水区这个假协调，来这边松信齁，如果能够协调齁，你就是最强母鸡啦。 好，所以协调当然要协调好的，自己才有面子嘛。但是呢，国民党现在是不是内外都有点焦虑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蔡英文总统呢确定4月5号呢要来跟麦卡锡会晤了，时间定在4月5号，而且是雷根总统图书馆。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麦卡锡现在宣布呢，将会在4月5号跟蔡英文总统来会面，而且地点选择在雷根图书馆。我们先来看。 总统，准备好要跟麦卡锡见面聊些什么了吗？ 总统，我们 出来看羊吗？ 总统，准备好要跟麦卡锡见面聊些什么了吗？ 总统，我们出来看羊吗？ 总统蔡英文人还在贝里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已经发出通知，确定英麦会。麦卡锡办公室通知内容指出，美西时间4月5号，麦卡锡将会在加州的雷根总统图书馆亲自主持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两党会议，甚至声明当中三度用总统来称呼蔡英文。 很期待美西时间4月5号，那我们在洛杉矶的雷根总统图书馆有机会跟麦卡锡议长面对面的交流，也和美国跨党派的国会议员们面对面的进行意见的交换。 据了解，此次会议除了蔡总统跟麦卡锡，还有2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出席，会共同发表公开声明，进行参会、逛园区等等。虽然行程都不公开，但蔡总统人还没到美国，美方就罕见主动释出行程。英麦会也让中国气得扬言，要采取措施维护主权。两轮会晤的地点在雷根图书馆，府方引用雷根总统名言。强势回应， 引用雷根总统的一句名言哦：如果正义足够勇敢，邪恶就会失去力量。民主台湾要跟民主的国家进行交流，这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中国没有智慧的余地哦。 And I'm certainly not going to speak for Speaker McCarthy or his agenda. There is no reason, none.For the Chinese to overreact here. 蔡英文麦卡锡会面的消息被证实前曾以美论满天飞，如今双方确定进行会晤，深具意义，台美关系再突破。参选游刃博王家宏、刘安静、朱淑君，台北贝里斯综合报道。 好，请教黄哥，这个是麦卡锡这边自己宣布哦？ 对，没错。大家看到这个是众议院议长的新闻稿，好，我们讲叫彩通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跟谁见面？跟台湾 president，他没有写台湾madam， 或是写台湾 list， 直接 president， 直接叫 president 啊。然后呢，时间、地点，然后媒体最底下写说，媒体如果有兴趣采访的话，你要事先报名登记。然后他的哪些人参与，其实讲得很清楚，他就 bipartisan 在英文解释就是跨党派的意思。所以除了麦卡锡自己是共和党之外，他应该会有民主党的众议员再跟他们一起去。那这个会面的确很罕见，因为以过去台美之间的默契，通常 请教黄哥，你说这一次算是蛮特别的，因为是议长这边自己来发布，而且这一次呢，总统府还特别引用了雷根总统的名言：“正义足够勇敢，邪恶就会失去力量。”这句话是非常有 power 的。 对，没错哈。我先讲这次特别之处，因为过去依照台美之间的默契，跟这么高层级的人见面啊，通常会在比较好的情况是在见面前一刻才发布，有些时候甚至是见完面之后事后再发布照片或影音哈。这一次是总统还没有回到美国，就是他还在贝里斯的时候，麦卡锡主动先发布了新闻稿，告诉大家说我要跟蔡英文总统见面，而且呢会有跨党派议员，然后而且他主要是为什么要提早发布，是因为他欢迎媒体来采访，因为现场会有一些安全维安的作业，所以他欢迎媒体来采访，也就是说麦卡锡方面主动公开把这个两个人的见面把它完全公开摊在阳光下、哦、这个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非常高度的肯定跟礼遇，就如同这个叶旺辉就所讲的，说蔡英文在欧美很多政治人物的眼中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因为他知道你不会说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起染房来，所以他为什么他可以主动发布、哦、而且选在雷根图书馆、哦、第一个这个Simi Valley 就是这是麦卡锡的选区， 对， 这个就是麦卡锡众议员的选区、他就是加州选出来的、好，这是第二个为什么选在雷根图书馆，大概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雷根图书馆在今年初其实本来就有邀请蔡英文总统去那边演讲、只是说时间到时候再确定，所以第一个是雷根图书馆，第二个雷根总统当时的六项保证现在已经被列入共和党的党纲、而且现在几乎已经变成美国的对台政策的一个准则了、就你注意到美国所有讲到跟台湾有关大概都会讲到六项保证，当时就是雷根总统在当年、当年这个六项保证是当时雷根派了一个特使来台湾，然后直接告诉蒋经国，但是当时是跟蒋经国讲你这个我们不做成书面记录哦，这个只是我对你的口头保证，但是不会变成一个正式的官方文件。一直到川普选总统那次，共和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才把这个六项保证把它真正的文字化，然后变成党纲，现在变成美国政策。所以六项保证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总统的承诺，也算是一个正式的文件。那你选在这个地方，当然就是要凸显台美关系之间的好上加好、那引述雷根这句话叫做正义足够勇敢，邪恶就会失去力量。为什么敦涵会张敦涵会引述这句话，其实道理很简单，跟最近的局势有关。最近从传出要跟麦卡锡见面之后，中国就不断的在那边叫嚣、那美国呢，其实不管是国务院也好白宫也好，他就不断的告诉中国说这个过境很正常啊，你不要有过度的反应。但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有可能会有比平常更激烈一点的反应，但是激烈程度应该不到于去年裴洛西来台湾那一次。所以张敦涵引述这句话，就是说一方面也肯定麦卡锡的勇敢好的正义，那一方面也告诉中国台湾就是这么的勇敢，所以呢当台湾勇敢面对你，挺身而出去面对你的时候，你邪恶的力量自然就会消退。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这个节骨眼其实蛮好的齁。我个人觉得啦，这一次的见面它不代表说一个外交上很大的突破，因为毕竟我们跟众议院议长有见过面。 对。 但是它代表什么？我认为蔡英文在为未来的台湾铺路。请注意哦，我讲的是未来的台湾，不是为下一任的赖清德或者是说谁，好，他是为了，因为明年谁当选总统我们不知道，但是为未来台湾铺路的用意是什么？就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见面，在美国的高层的政坛人物当中，让他们更了解台湾，让他们知道台湾现在所面临的状况，让他们知道美国应该如何协助台湾，或者说美国应该如何跟台湾站在一起。我觉得这才是重点。而且除了麦卡锡之外，大概目前估计众议院的这个中国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也会到场，然后他还有六个委员，那六个委员前一阵子有来过台湾，因为他们最近刚好今天他们去好莱坞找一些电影的制片跟编剧，他们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中国这几年如何利用他的所谓的经济实力去置入好莱坞的电影。你看你最近几乎看好莱坞电影，几乎每一部重要的电影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中国籍演员，而且里面会有很多中国式的观点，那他们想去了解这一块，那刚好 因为人也在加州，所以他们部的意见交流，其实我觉得那个结果会蛮值得我期待的。 好，所以雷根总统对台湾的六大保证呢，其实也包括美国对台湾非常重要的政策，其中呢包括了美国没有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但要请教的时机姐，因为在两个人会面呢，其实之前就一直会声会影啊，包括有人说啊，这会被取消啊，蔡英文会被降等啊，或改为其他方式来进行啊。那你看这一次是由麦卡锡办公室主动来宣布的，地域委员就说，这不就打脸了很多亲共的人士吗？ 的确啦，这一张这个议长办公室直接发出来的这个采访通知，其实它等于昭示了就说这是一个官事的活动啦。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就直接的确是打脸了国内很多的以美论。 嗯， 那甚至还有国内有一些言论，就是说，吼、哦，这个之前啊，这个消息都隐而不宣啊，是不是有变动啦、啊？是不是美国要这个跟台湾其实没有这么好啊？其实我觉得那些所谓的以美，或者是在贬低蔡英文这一次过境美国受到的待遇，其实都是在野党这某一些人呐、啊。过不了自己心中那个坎啊，也就是他们有点遮着眼睛，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呢不断的寻找自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因为不管你开心或者是不开心，不管你心中那个坎你过跨不跨得过去，蔡英文总统到美国跟麦卡锡见面都是国际头条，这件事情你再怎么样闭上眼睛你都没有办法忽视，他的确是创造了台湾跟美国这个互动一个新的高度，建立起一个新的高度啦。那事实上蔡英文在上一次2015吧过境美国的时候，他也在雷根图书馆外面有公开的这个谈话，而且是可以接受采访的。那这一次就是到了雷根图书馆里面去跟这个麦卡锡见面。 对。 他上一次在雷根图书馆门口的时候，他也引用了雷根的名言，他说雷根提出对于台湾的六项保证，这是美国的重要承诺， 对 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判， 嗯， 除了自由还有未来， 对 某种程度是对雷根的致敬。然后这一次张敦涵又用了雷根的名言， 对 在这个预告说接下来的这些行程，然后这一次蔡英文又要进到里面去跟麦卡锡见面，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说雷根对于台湾的意义当然是重要的，因为那六项保证其实对于台湾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对 持续的军购、然后不在中国的反对之下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那所以呢这个美国的台侨就说，事实上最大的意义是代表美国和台湾站在同一阵线。那事实上我认为啦，还多一个更大的意义，是因为雷根其实某种程度在他任内的努力使得苏联解体。对。那有一种民主对抗威权然后民主胜利那样子的意味在里面啦。那也因此我觉得蔡英文为什么会这个在这个地点 对 然后要跟麦卡锡见面，就是这些都是都是有它象征上面的意涵在里面。好，那在这样子的区域的架构安全架构里面，蔡英文的确他的表现让国际媒体都有一点我刮目相看。为什么？我们就来看看，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在讲说，台湾总统如走钢索，周旋在美中角力之间，务实的蔡英文把台美合作带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内文里面呢就写了一些，就是说事实上哦，蔡英文在这个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对于这个人，因为他不是这个政治科班出身的，大家觉得有一点学者这样子的味道在里面，然后所以有不是那么强烈的信任感，就是说学者，那所以你从政之后到底表现会如何，但是在他这些年的努力，标题是什么？他是一个可靠的对话者。蔡英文在美国人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可靠的对话者，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中国的政宣操作很难把蔡英文描绘成一个在所有事情都疯狂攻击中国的机器人，也就是说蔡英文的这个内敛和稳定务实获得了世界上面对他的信赖。然后这篇报道呢，其实最还有一个可以 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就是他的 ending 啊，嗯，他的 ending 就是说，在这几年的美中关系不断的往前进、往前推进的状态底下，这是博瑞光。博瑞光说，台湾国内的政治争吵不休，而且可见的继任者每个都不太可能拥有他的那种自我约束力。博瑞光说，当蔡英文八年总统任期卸任之后，我觉得我们会想念他。我觉得一个总统被国外的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子评价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他创造出来的不是蔡英文个人的成就，他创造出来的是中华民国全体台湾人的成就。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会觉得国家在对外的时候就是一体的，倒也不需要像有一些蓝营的人士在那边小鼻子小眼睛，然后硬要抓说齁、哦、美国对他不信任哦，要不然行程怎么改来改去，齁、哦、是在低调什么。还有像叶言之说，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拜登不跟他见面，就讲这些政治非常浅薄的、很没有国际观的这些言论，其实我觉得都某种程度都是蓝营这些人在自我闹笑话。麻烦跨过自己心中那个坎，哈、嗯哦，不要用这种比较浅薄的国际眼光、嗯，然后再对国际闹笑话，嗯、因为国际看到的是整体的台湾。 举兄，我简短补充一下、嗯，因为刚刚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蔡英文总统跟麦卡锡他们见完面之后，会在雷根图书馆有一个公开的谈话。嗯，所以记不记得之前曾经有一个报纸用了彭博社一个没有很肯定的报道，说蔡英文取消雷根图书馆的演讲，但事实上证明他跟麦卡锡见完面之后会在雷根图书馆会有一个公开的谈话、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见面这一件事情突破，而且他甚至可以在雷根图书馆，他不是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是等于是参观之后发表一些心得感想、嗯、但是这一次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谈话、嗯、而且是在双方见面之后发表一个比较正式的谈话。 好，所以这不是打脸了很多以美论甚至以蔡英文的言论吗？好，请教一下昆城哥哦，因为你看哦，蔡英文这一次呢，其实过境美国是相当低调内敛的，那当然呢，我们获得的效益在后续大家可以看得到，好，共军又 keep up 了，包括这几天呢，可以看到共机又来了，到大半夜都来哦，甚至呢，编队说东海军演随时准备要战斗，但白宫就已经讲啦，台湾总统过境是惯例，中国没有理由过度反应，所以现在怎么样，还是要把这个情势做出来就是了。 所以马英九现在人在中国啊，军机军舰持续老台，马英九说句话嘛，去跟中国讲句话啊，要降低这一个风险啊，要希望要和平啊，中国赶快去跟这个老共讲句话，军机军舰至少在我在这段中国的期间不要来嘛。来，我们来看一下齁、哦、这个齁、哦、是在这自由时报写的齁、哦、啊，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哦 ,4 月3号到4月4号齁、哦、那总共有多少呢？这个有这个20架军机， 对， 三架次的这个军舰老台、嗯，那其中呢有这个九架次的这个军舰，九架次的军机呢绕过了这个呢海峡的中线哦，这个是4月3号到4月4号。那其实呢在3月31号也有哦，不是说只有4月3号4月4号 ,3 月31号也有18架的这个18架次的军机，还有4件次的这个军舰呢也这个在军机军舰老台，其中呢也有10架次哎越过了海峡中线。这是自由时报报道。那刚才举军有讲就是说，哎，那现在是不是齁、哦、这个老共要在这个军演了呢？这个是来这看一下 东海、啊、 联合新闻网的报道齁、哦、他说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呢，他的报道是哪里来的？他的报道是从这一个环球时报的英文版来的 哦，他就讲说，哇，这个共建军机齁、哦、要军演齁、哦、随时准备齁、哦、战斗。他是怎么讲的呢？他就说，哇，这个包含什么湘潭舰啊、太原舰啊、齁、哦、这个泰州舰呢都在这东海的附近的准备齁、哦、这个实战演练。嗯，好像就是说如果蔡英文跟这个麦卡锡见面的时候齁、哦、就有所动作了齁、哦。那这个呢是从这个环球时报英文版出来的哦。啊，目前只有齁、哦、这个联合新闻网写而已了齁、哦嗯。连这个环球时报的中文版新华社的这个报道里面完全没有讲出来，就是说诶、欸、到底有没有这三个军舰在东海。 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个 消息。没有，他只有说近期。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军机军舰老台呢是现在是。但是到底有没有这个三个驱逐舰在东海演习呢、嗯、这到底是过去式还是未来式不知道，因为现在只有联合新闻网在报道。不过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就是说忘记了说，其实在去年八月 哎，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那这个老共不是进行了这个一连串的军演嘛？甚至连这个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去的时候，继续加码军演，在福建的这军演哦，继续在加码。所以现在如果在4月5号哦，这个我们蔡英文总统跟麦卡锡见面，我相信啊，中国那方面一定还会说有其他的这个动作会出来。但是就像美国白宫的国安会议的这个发言人科比所讲的啊，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例行的后台湾总统来这个美国访问，这是很正常的。中国的过度反应是见鬼了，而且包含这个政国会他们的政策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62%以上的人认为说蔡总统出访美国是提升了台湾的这个能见度，而且这个越年轻的越支持哦。那同样的，这个美国之音也去访问了这一个年轻人哦，这个在20岁以下年轻人才16岁而已，他就说如果因为蔡总统去访美，然后中国这个军经军界老台而且不断这个加码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害怕的，而且是对于中国更反感的哦。那所以说如果这个现在马英九正在中国访问，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如果明天齁这个蔡英文跟的麦卡锡见面之后，而且发表了公开的讲法，中国如果还这个什么加码军演要演习的话，请问这个马英九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蔡英文总统这边，站在这个台湾的利益这一边，他说支持蔡英文总统去增加了这个能见度，还是站在中国那一边，就是说你看这个蔡英文齁在挑衅齁所以中国这边齁如果有这个加码军演的话，马英九也同意齁。最后问一下马英九啦，现在人刚好在中国啊，马英九你也要回复一下，马办回复一下，如果说军机军舰又来甚至加码演出的话，那对于台湾老百姓来讲其实是更讨厌中国，那现在马英九去那边好好回答这个问题，刚好嘛，你现在去强碰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出访啊，那你现在就是要表态到底你是站在台湾的这边还是站在中国的那一边。 他哪有时间，他在谈九二共识还有在记者，他哪有时间 你就在唱歌吗？ 对啊，他哪有时间在管其他的事情， 那不给他太大的责任了。 好，那请教郑浩，你看美军这边有动作了，除了这个美菲军演之外，你看美军现在驻菲律宾增加了4个基地，距离台湾最近是400公里，所以现在白宫也说台湾总统过境就是惯例嘛，中国不要过度反应嘛，但是其实私底下他们也在保护台湾哦。 对，我觉得整个来讲，我觉得台美关系相较于马英九的这个两岸关系，我觉得很好，很有趣，原因就是一边蔡英文去美国，一边马英九去中国，我觉得台美关系的进展是平等的，是实质的。对于马英九的两岸关系是不平等的，不实质的，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去做区分哦。第一件事，怎么叫平等？因为刚刚一路讲麦卡锡办公室发了这个两的采访通知嘛，他写得很清楚，就是蔡英文总统， 对， 没有蔡英文先生，没有蔡这个 蔡女士， 也没有蔡女士， 对， 也没有蔡网红，没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我们的总统出去他就叫做蔡英文总统，麦卡锡办公室写得清清楚楚，也不遮掩，他在他的采访通知上就写很清楚。可你看马英九一路去中国被改了多少名字啊，马先生、马这个、马网红、马主席，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马总统。你听不到任何一个中国官方的话里面，从他们官方里面嘴巴里面叫出马英九前总统这样的话，没有。你这样的交流怎么会是平等？所以第一个，台美的关系跟两岸的关系，第一个平等的部分我觉得看得出来很大差别。第二个就叫做实质的部分。什么叫实质的部分？台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实质，你从军售、从军事合作、从科技合作、从经济合作，到会谈的层级，到美国官员来台层级，都是很实质的，不断在增加。刚谈到菲律宾这件事情，你看哦，美国特别去跟菲律宾要了四个军事基地，原本就五个，现在再要四个。你除了这边最南方巴拉望岛这边军事基地之外，你看都是集中在马尼拉、吕宋岛最北方。这些军事基地从海军基地、机场跟陆军军营的，他们都在干嘛？帮台湾扼守所谓的巴士海峡这个，因为呢，台湾一北一南，北边叫公共海峡，南边叫巴士海峡。北边的公共海峡，美国跟日本已经决定要帮我们守了。日本已经把它西南诸岛建立成一个飞弹岛。那可是我们的巴士海峡，因为这边没有所谓的岛屿，台湾在整个军事的布防也重北轻南。为什么？因为北部是总统府军政的重点，所以我们很担心被斩首，所以所有比较好的武器跟那个军事的布防都往北边布。 所以南部是很缺乏的，所以中国的军机在西南空域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因为中国也知道这边是我们布防比较空虚的地方。好，老北说你们台湾忙不过来没关系，我们跟菲律宾要两个军事基地，我布防在这边嘛，而且我不止布防，现在美菲要干嘛，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嘛，这军演和军演什么，南海紧张持续之际，美菲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4月11号要举行，举行什么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习科目、哦、它除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美菲联合军演，还动用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度实验在南海集成目标船只。换句话说，海马斯在整个俄乌战争中，我们以为它可以打坦克，可以打阵地。拍摄海马斯火箭弹早就有所谓的对舰攻击的系统。那海马斯的射程多少？300公里，对不对？来仔细看这边。所以对于美军来说很简单嘛，这一条巴士海峡长度就是300公里。所以老美在这边只要布置满海马斯火箭弹的话，对于中国船只你根本没办法越雷池一步嘛。所以这个军演美国也在做。所以我要谈什么东西，你看哦，两岸关系跟台美关系，刚刚你讲完平等的部分，蔡英文总统 VS 马先生马这个马网红，这是平等部分，实质的部分，两岸关系至今有任何实质的进展吗、没有诶、马英九去中国舔成这样，唯一一个伴手礼是宋涛见马英九的时候宣布两岸直防免 PCR， 对， 这叫什么伴手礼？ 免 PCR， 谁怕谁啊？我们还怕你们嘞！你现在说台湾人去那边免 PCR， 拜托你请给我 PCR， 拜托。 对，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变种猪变到什么程度了。你在中国大流行，流行到现在，我们还搞不清楚，你都一片黑暗嘞。我们比较怕你们吧。就你们说台湾人去不用 PCR， 这叫伴手礼。 应该是你们来，我们都很担心你们搞 PCR， 拜托。 你跟我讲，这叫伴手礼。另外一边是又军售又军演又协助台湾军事的成长，科技经济完全结盟，然后呢会面成绩越来越高，这叫实质嘛、请问刚刚谈得很好啊，飞机有没有少来半架？ 没呢。 飞弹有没有少部署半颗？军舰有没有少来半量半烧？没有诶、全部都如常诶、就你跟我讲啊，跟我讲说这叫做台美那个两岸之间有实质进展。所以我觉得蔡英文这次访美哦，很好的就是对比出来中国的虚伪跟美国的务实嘛，这是最最最大的类比嘛。那最后，现在很多国民党人看到蔡英文去美国接受到这样待遇都崩溃了嘛。我最经典是一个蓝营的这个意见领袖或名嘴，然后是什么不谈的、他说蔡英文过境美国，你看规格多低，只由一个 AIT 这种民间组织来接机，哎，这是有的哦。大家去查 AIT 空格民间组织，这真的了不起 ！AIT 叫民间组织，我真的也是这个大开眼界。你有哪一个美国的民间组织的预算是由国务院拨付？ 对， 哪一个美国民间组织里面都是正式国务院的官员？哪一个美国民间组织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驻来保护？ 而且国民党很多人想要看到这个民间组织的人还看不到诶、 对， 还要被保护， 还要被保护，然后还要定期跟美国民间组织约谈。美国国民党那多少人定期跟 IT 谈话，让他们写报告。邱西长就是你为了要贬低蔡英文贬低到这样程度，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意思啊！大家有眼睛的都看得出来了。 好，所以请教一三哥，所以哎，国民党嘛就行扣哎哈哦，因为马英九在中国啊，没办法啊，说可以帮我们什么，好像什么交流也没有，也没有帮我们什么飞弹，没有少几颗嘛，所以还要帮马英九这样擦脂抹粉嘛。好，你看国民党立委说什么呢？李慧明就质疑说，蔡英文过境啊，被美国冷处理啦，外交部有用心安排吗？袁姿哎，袁姿今天没来，袁姿也说话说，蔡总统到美国的行程才是真正的矮化台湾。哦，怎么还在以美论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整个尤其外交是一个过程啊，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实我们从第一次所谓的中美断交之后的96年台海危机，李登辉访美，那时候是用民间的身份啊，到今天，而且那时候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参议院议长或院长来接见，这一次是直接由参议院的众议院的院长麦卡锡直接发了新闻稿，上面直指不是民间人士了，是台湾总统，这就是一个过程。而且啊，麦卡锡为什么做这个动作？是因为本来麦卡锡是要来台湾，因为去年佩洛西来台湾，中国的反应非常激烈，所以这一次为了蔡英文总统，为了避免两岸过度的 焦虑或冲突，所以他去美国反而提高了在美国里面最高的接待层级，就是麦卡锡。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共舞啦，就有时候两岸关系叫做跳芭蕾舞，就是你进两步要退一步。那退一步，我在美国见麦卡锡，但同时也增加台湾在国际上面地位，尤其跟美国的过境外交上面建高了最高的层级的一个领袖。所以为什么蔡英文这样的做法是可以？这次虽然中国有军演，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叫正义足够勇敢，邪恶就失去力量。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两颗导弹，只有两颗导弹，他们甚至没有任何的军演，也没有所谓的飞越海峡中线这个东西，股市从7000点到4500点跌了3000将近腰斩了。这个就是台湾民心，我们也训练得非常勇敢。台湾人现在对于中国的这样的军事演习其实已经训练成日常化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在国军国防上不能日常化，但是民心是要日常化的，因为我们不能控制他不过来嘛，我们只能警告他不过来，我们国军有一定的 SOP 防范所有任何冲突的发生就可以了，民心是要稳定的。那你看台湾最近的股市还冲到快要近期的高点，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民心是稳定的情况下，我们的外交就可以去做一定程度的突破。那是不是突破不是我们说了算，中国说了算了，中国的反应越大就是我们突破越 对。 洪都拉斯为什么断交，就是因为中国觉得我们突破太大了。马英九为什么被叫去访中，就是因为我们突破太大，他必须去透过一个人，也是前总统，去贬义他，去叫他先生，去叫他网红，去贬义他之后说台湾你不是一个国家。这个是马英九作为中国的棋子去对国际宣传最好的一个武器，所以马英九现在已经变成是中国的武器啦。所以说最近网友就不断的说是如果那个麦卡锡跟蔡英文会面，然后中国又会有什么反应，大家都说啊，你干脆把马英九当人质抓起来好了。这是网友最大的反应，难得两岸有共识啦。就是你啊，说真的，以国安单位来讲哦，马英九真的要小心。如果以国安单位来讲，马英九如果真的被拘禁，这是真的是国安问题，我们也必须去处理。当然，我相信中国不会这么做。 没有，我开玩笑，他还是我们前总统， 我们还 是欢迎他 回来。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我们的国家。但是你的九二共识就过了，就太过了。为什么？你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的这个部分，其实就已经。违背了整个台湾人民对于台湾跟中国两岸不互相隶属的一个共识，那你现在又在中国提这个九二共识，我觉得是贬义台湾的一种方式。 好，所以请到崇文哥，所以以原之来讲，到底矮化台湾的真的是美国吗？还是中国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啦，好，不管是蔡英文访美，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国家好到我们台湾来哈。我的看法从头到尾都一致啦齁。你说这些见面啊，或者这些会谈啊，或者这些对话齁，我觉得蔡英文这件事情齁，应该也许呢表面上值得肯定啦齁。但是呢，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对台湾最大的帮助啦齁。因为我们台湾最大的帮助肯定他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是我们台湾的元首，他去对台湾做一些外交上面或者是我们安全上面的付出，我觉得很好，非常好，而且美国也有友善的这个回应。 为什么不是帮助？那马英九去中国， 我 你看飞弹啊、飞机还是这样飞，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帮助啊。 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大的帮助，是要有实质上，不要有一些空洞语言上的词，要有实质上的帮助啊。其实就是说，你看哦，我们在国际上哈、哦，中国会打压我们的这个国际关系，这大家都会知道，但是呢。蔡英文总统是不是有机会到美国的时候跟麦卡锡讲？好，这个我们众议院议长哈，应该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应该、就是，他在国际社会上面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多声援几句？我觉得这个会是蔡英文未来会在国际上或者是在台湾会有更好的定位。如果国际上美国愿意在比如说我们加入一些我们的卫生组织啦，或者是在外交上面帮我们多讲几句话嘛，帮我们讲几句话。 中国不要打压就好了， 没有，这是两件事情。 这是两件事情。 应该就是说多帮我们讲几句话，这我觉得这是实质上面的帮助啦齁。但我讲就是说，其实对外的这个外交，蔡英文出去，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斤斤计较了，就是说他的规格，其实我觉得蔡英文出去低调是对的，拿一些实质上真正对，我是觉得这个有些啦齁，有些去对蔡英文的这个批评，我觉得这有一些 over 啦齁。 那你去说它的规格多好，我觉得拿到实质上对台湾在国际上最大的注意，这个才是真正对我们，才是真的台湾百姓或者台湾需要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讲好，就是说这都是比较，那刚好两个人刚好出去，一个去中国，一个去美国，都比较出来的嘛，哈。但是呢，我觉得老百姓会看一个什么东西，会看一个就哪一个去未来对台湾最加分，对台湾获得在国际空间上或者是在实质上有最大帮助，这个才是民众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卖太计较啦，出去回来，对不对？拿到的东西，拿到资源越多越好。我觉得他应该，蔡英文应该跟麦卡锡讲说，你们是不是要考虑这个，多送我们一些这个，我们买军购啊，我们买飞机啊，多送我们一些啊。那马英九跟 送圣杯，他那还送蒜头， 啊、不是？我们应该就是说要有最大的这个效益。台湾的预算每年，台湾的预算啊， 不是说 台湾每年的预算花很多钱，对不对？ 送高丽菜，送 卡小给卖好一点的嘛，对不对？那金甲啊，但卖好一点的武器啊，在保护台湾啊，都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际社会上面，国际的这个外交上面能够有实质上的注意，国防上面有真正的加分。才是民众想要的了。 好，所以我们也希望马前总统到中国也有实质上对台湾的注意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呢，马英九今天在重庆的第二天，那么上午的时候呢，就到这个国军将领张治中的陵园来祭拜，然后他就哭了，然后呢，他就眼眶泛红了。我们一起来看， 又哭。 区委书记接待前总统马英九到重庆第二天，上午到张治中烈士陵园祭拜。 你们这一走，九成的民族血肉我留下，可能成为被千夫所指的汉奸。 张治中是二战时期阵亡最高级别的国军将领，导览员解说马前总统几度眼眶泛红，前往墓前默哀，一度拿出手帕擦拭致上鲜花之后，还不忘再度回到墓前。 鞠鞠躬， 尽忠报国，周恩来 再鞠躬， 为国捐躯，秉承大 三鞠躬， 使中国 率领大家深深三鞠躬，显见张治中的抗战史让马英九心有戚戚焉。就连要离开，场外还有不少人等候想见马英九一面，见到坐车还连忙挥手。而前一晚让马英九备受感动的还有这个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同框马英九拍下这张合照，手上拿的是前总统马英九父母过去在重庆的老照片以及投书，让马英九直呼很感动，直言两岸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能，还提到过去父亲马赫林从军远因。 父亲呢，还在1944年响应蒋介石委员长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从军报国。 重提当年听的抗战故事，也将参访前一天临时取消的抗战遗址博物馆。马英九此行一路上不停抛出两岸历史连结，已经不是他近乡情怯而已，还试图为国民党两岸论述定锚，和主流民意落差很大，留给拼大选的朱立伦和侯友宜等人更多难题。三立新闻黄新成、马月文台报道。 好，请教黄哥，他在看到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讲到了蒋介石，说爸爸呢响应了蒋介石委员长啊，那个时候啊怎么样从军报国啊，讲到自己的床边故事啊，是革命抗日的英雄，抗日的英雄，怎么不讲抗共的英雄咧？ 可能他爸爸没有参与剿匪战争、就落跑了。所以没有剿匪，所以马英九没办法。 他特别讲了这一段，感同身受，非常感动。 的确，马赫林当时从军是因为当时因为对日战争，所以蒋介石发起了所谓的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所谓的青年军嘛。马赫林是当时去从军的。那他在1945年，也就是复员之后，也就是因为战争结束嘛，复员之后是不是有继续担任军职，我就不知道。但是应该没有参加到剿匪抗争，没有参与到剿匪了哈。所以马英九不讲，就算马赫林真有参加，你觉得马英九在重庆敢讲吗？ 但不敢。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敢讲了，都已经被叫成先生跟网红了，再下去会变成变成那个囚犯了哈。所以他应该是不敢讲。不过我觉得这一趟我发现马英九这个人感情真的非常的深厚了哈。当然有人会批评他爱哭了，你看他去他阿公的坟前哦，马英九跟他的阿公从来没有见过面。好，我们每个人都有阿公。 对、 你如果跟你没有见过面的阿公，你说到他的坟前去扫墓的时候会有伤感，但是你说要哭成这样， 我个人真的很难理解啦。哦，我只能说他内线发达。哦，那张治中将军的故事，我们小时候受到党国教育，其实我们都了解那个故事啊，哦，也知道张治中在人生过程中有一些委屈，最后他也牺牲了啊，哦。那有必要哭成这样？你跟张治中很熟吗？有必要哭成这样吗？ 他感动啊， 不是感动，好吧？也许是我也许是我这个人这个比较理性啊，哦，所以我感情没那么丰富，就是我的泪腺没有他发达。但是你如果从我的标准来看，我觉得有点超乎我的预期啦，就是你可以哭成这样，真的是蛮超乎我的预期的啦，哈，哦。过去宋楚瑜被称为这个政坛这个控制眼泪的第一名，我觉得马英九应该现在可以超越宋楚瑜变成第一名了，哦，就他的泪腺已经发达到跟水龙头一样，打开就会有自来水。关起来水马上就停啊，哦，这个我个人相当佩服。那能演成这样也不容易，也算一门绝学，嗯。不过我觉得这一次马英九去到中国，你说因为他的行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明天4月5号 对 他到上海，然后接着就准备要回国了，好，嗯，不是，应该是接着准备要出国，他现在是回国他现在是回国回中国， 对， 接着要出国来台湾， 对，出国来台湾， 出国来台湾，这样讲应该比较符合他的心境，也差不多快进入尾声了。我觉得马英九这次讲的话，很多话真的让人很意外，但是让我更意外的是国民党竟然全盘接受他讲话，而且还努力的捍卫。比如说他在湖南大学讲的引述中国的宪法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然后呢陆委会出来驳斥，你知道马办怎么驳斥吗？说陆委会你鼓吹两国论哦，还要蔡英文出来说明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一段。这是当年1999年的马英九。当时他台北市长李登辉刚讲完特殊国与国关系，马英九当时怎么讲两国论的，来看一下哦。他说李登辉总统提出的两国论特殊国与国关系是两岸现况的真实反应。 怎么跟他现在讲的不一样呢？ 对，两岸现况的真实反应哦，现在是说两国论是违宪的哦。 现在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哦。对，然后而且马办还讲说现在两国论是违宪的哦，好，再来看最底下这一段更有趣了。他说呢，这个李登辉两国论主要是提出一个对等的观念，台湾有 70% 的民众支持这个观点，北京一味打压只会使台湾人更加反感。啊，请问这是1999年的马英九，这是联合报写的。请问现在2023年的马英九，你还认识当年的马英九吗？还是你被附身了？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马英九了。当年如果说有台湾有 70% 的人支持两国论，那我相信现在支持度应该 90% 以上了吧。当年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你觉得2023年对台湾的打压比较严重，还是1999年打压比较严重？ 当然现在啦。 现在可能是当年20倍以上嘛。 对。 如果当年大家都会反感，请问马英九，你去中国那么久，你有没有讲过一句，请你们不要在国际空间再打压台湾，请在台湾要申请加入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请中国不要打压。马英九，你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好，你既然主张所谓两岸同属一中，马英九，你敢不敢在中国的领土上，你还有机会哦？你就讲一句话：中国大陆是台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这是台湾的底线，这是中华民国的底线。 然后他就被带去新疆了。 你不敢讲嘛？所以。国民党只敢在台湾讲一中宪法，你们现在有一个前主席、前总统就在中国，他可以在上海，如果有机会见王沪宁的话，就在公开的场合讲说，正告这个王沪宁，政协主席，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敢不敢讲？你不敢讲，如果你不敢讲，你不要再跟我讲一中宪法。你不要再跟我讲说什么两岸同属一中，那个都只是在配合中国共产党的统战。两岸同属一中的结果就是只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台湾或是中华民国了。 好，所以请教慈琪姐哦，你看哦，马英九说宪法上两岸同属一中，但很奇怪，国民党里面没有人说话呢。好，今天就有报道说呢，有一个蓝营的党务高层向本刊表示呢，国民党当前最大问题就在于两岸论述被民进党污名化为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却无力反驳，甚至让九二共识一度成为票房毒药，连自家人都不敢讲。那他也不会言说朱立伦啊、侯友宜啊，虽然对马英九访中刻意冷处理，但也提不出更好的新两岸论述底下 未来也不得不采取尊马路线，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国民党倒是不用把责任都丢到别人身上，说别人污名化他的九二共识。事实上是因为国民党自己的九二共识，其实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版本，这件事情使得台湾人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如果你们说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八个字是不能拆开，唯有一中各表才有九二共识的时候，可是每一次在碰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在对岸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敢把一中各表给讲出来。所以九二共识这个概念在台湾没有办法卖，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倒是不用去怪罪别人。好，那现在因为两岸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过程，那现在中国看起来是步步紧逼，它不断的往前进，所以它现在的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之下的九二共识已经进化成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并且欢迎台湾的有识之士到对岸去协商这个一国两制的实质内容的时候，国民党既然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人去访问中国踏上去了，那是不是麻烦讲一下国民党的底线？我告诉你哦，我们的一中各表跟九二共识是不可分开的哦，然后所以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九二共识哦，好歹讲一声嘛。那可是你过去之后你只讲了九二共识，你后面完全没有，那另外那四个字就不见了。然后马英九的讲法是说九二共识和平基础，不是啊，那人家现在跟你讲说没有，我告诉你九二共识叫做一个中国原则之下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你逮到机会为什么不跟他这个交流一下，说不是我认为是怎样怎样，讲一下国民党的立场嘛。那所以国民党现在我觉得很尴尬的地方是在于说马英九某种程度是框住了国民党的路线，你跑不掉了。我告诉你，就是按照我这样子走的这个路线，你看我开创这个两岸的新交流模式啦，哇，有对话总比没对话好啊，就是他把他一切弄成一个假象，说因为我踏上对岸的土地了，然后人家也有接待我了，好像这是我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是这件事情对于国民党来说，我觉得是伤害性大过帮助性，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性。否则国民党不需要内部还要发九二共识说帖，就告诉大家说我跟你讲这个内部的说帖是如何去应战这个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各种疑问。这个说帖里面就说啊，九二共识要跟一中各表连在一起等等等等。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们何必要说帖呢？更何况我真的奉劝国民党，因为九二共识已经不好啊啦，就他已经不卖了啦。所以 那个已经没用了。 对，那个已经没用了。所以你在这个漩涡里面，在九二共识的漩涡里面，你创造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所以你等于说只会越退越后， 对， 他没有办法再激荡出更多的选票，他已经被消磨殆尽了。更何况现在马英九是直接更加收拢九二共识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变成说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然后两岸都是中国人，然后当国际媒体说中华民国的前总统说两岸都是来自中国，说这些东西其实你靠九二共识这个不断的诠释，不断的赋予它这个新的披风，其实真的已经没有用了。比较大的问题是马英九，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上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马英九这个人。 好，所以我们请教一下一三哥，因为你看哦，马英九在出访之前呢，党中央还特别提供了党籍名单一份九二共识的 QA 集，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对里面不了解嘛。那现在马英九就去中国啊，你看人家要讲啊，那诸侯都不敢讲，这代表什么呢？你已经定掉了嘛，我现在就是在中国怎么样呢？我现在确定我在国民党的地位嘛，还有两岸论述的话语权嘛，所以现在是不是诸侯他想翻脸他也不敢翻，甚至也没资格翻呢？ 那九二共识本来就没有共识，连参与九二会谈的主角辜政府都说九二年是没有共识的。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是苏起在2000年4月28号所发明出来的，他为什么在2000年4月28号，别忘记了那年阿扁当选总统，他在卸任前看守内阁的时候提出一个名词就被中国拿去用，说哦，我们在九二年是有共识的，结果中国就不断去衍生说九二共识所谓的一中就是一国两制，到现在 现在是一国两制，这个是中国去诠释，借用所谓的苏起的名词，中国不断的去诠释嘛。所以国民党认不认同九二共识？我跟大家讲，国民党内部也不认同一国两制啊。我说真的，包含马英九做党主席的时候，他说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那个江启臣在当国民党的时候说一中宪法，然后朱立伦说没有共识的共识，江启臣跟朱立伦还是偷国民进党以前在辩论九二共识这个议题里面的话术去跟大家讲九二共识，所以国民党内对于九二共识本身就没有共识的。 对， 连国民党的党友主张两岸一家亲的柯文哲现在都不谈九二共识，直接谈九六共识。为什么九六共识？这个是有意义哦。柯文哲还是聪明的，因为台湾的所谓的宪法刚才讲的只有在所谓的出现所谓一个中国，其实也不叫做所谓的一中各表或什么，叫未来一中，而且这个未来一中必须在民主的前提下。什么叫民主前提？未来一中叫两岸统一前嘛。那两岸统一前怎么统一？也就是说用民主来决定嘛。这个连马英九在2008年都说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嘛。这个马英九自己都讲过了，也就是说民主这个原则来决定台湾未来前途是台湾所谓的所有人的共识。那台湾的宪法经过了六次的总统大选，这三分之一两次还是马英九选的哦，还有七次的修宪，台湾的宪法的包含总统的投票权跟民主的方式所产生的国修宪国大也好，或者是我们这次每次都有所谓的修宪公投也好，不管是公投或者国大也好，所修的宪法已经修了七次，这部宪法的主权范文就很明显嘛，有投票人说了算嘛。台澎金马这些2300万人有投票人说了算，所以台湾这部宪法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宪法一中，就是宪法一台，三中才一台，打麻将的时候三个中才一台，宪法只有一台，宪法现在这一台部宪法就是台湾的宪法，它虽然有两岸统一权，但是统一只是选项，不然国民党你有种去主张说你要主张统一，台湾现在民意只有 10% 主张统一的情况下，你敢做统一公投吗？不可能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部宪法规范的就是这个2300万人主权范围非常的清楚，所以马英九你不必要再去混淆这些视听、 欸、可是你看、哦、 用宪法来去混淆。 马英九是没有选2024啊，但很多支持者在等国民党2024，想说啊你们到底要必输都几输啊，现在感觉起来分成两派，我是要站在马英九这一派还是马英九以外的这一派呢？ 这就是马英九的目的嘛。我刚才讲说中国利用马英九去宣扬九二共识也好啊，去贬义台湾的国格也好，他的目的就是要用马英九这个旗子嘛。那马英九为什么甘于做人家的旗子、他要的就是所谓的中国两岸论述的代理权嘛。他要在中国讲的这一套让中共所有中国同意他这一套，变成是在台湾定于尊，以后可以讲两岸论述，在国民党内只有马英九，就没有所谓的没有共识的共识的，没有所谓宪法一中的问题。所以马英九要的是拿到这个代理权，代理权之后他要干嘛？就是我们讲到的国民党党内的总统乱局嘛。他们现在用苏起做老师帮侯友宜在上课嘛，侯友宜什么都不懂。未来侯友宜如果当总统之后，谁在控制两岸论述？还是马英九这批人？还是金小刀？还是苏起这批人在控制两岸论述？你不要跟我讲说侯友宜现在可以讲两岸的什么论述、什么我家是你家啊，是全家都是我家的，这个东西是侯友宜讲不出来的。所以即使侯友宜做了总统，台湾的两岸论述，国民党如果提名侯友宜，侯友宜又真的当选总统之外，台湾的两岸论述就会被这个倾向一国两制的马英九带着走。 好，但感觉起来好像国民党两岸论述还是在各自表述的状态哦。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你看哦，马英九都冲出去了、啊，九二共识什么之类的啊。朱立伦跟侯友宜那给点点，侯友宜在干嘛呢？现在说他手谈国政，请教一下崇文哥哦。第一次看到手谈国政，我还很认真看到哦，真的谈国政吗？谈什么国政议题呢？鸡腿成本涨了10块钱，这叫国政议题吗？卓冠廷说，农委会早就在做，这个叫国政议题吗？ 我们要先肯定一下侯友宜啊！我们要先肯定一下侯友宜。在国民党 关心物价 不是我们希望他是变成我们总统候选人，我们也希望朱立伦赶快确定，赶快征召他，勇于尝试先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国政。 对了，从 我们排口罩，我们排快筛，我们排鸡蛋，我们 排什么一直都排。 哎、欸，你们太仁慈了吧？要鼓励，这也太慢了吧？ 要没有要先 鼓励啦， 要先关心一下。 万丈高楼平地起啦， 多平多平。 但是呢， 是从地下室 讲侯友宜之后呢，我帮马英九讲一下话啦哦，这个。 你不想帮侯友宜再讲话了。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哈、哦。以前的说法是一中各表是在自己地方表述，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次马英九到这个大陆去的时候呢，一中各表哈、哦，他又讲了一个两岸同属一个国，一个中国哈、哦，两岸同属一中，一个一中呢是一个台湾地区，一个这个中国地区，两个都属于中华民国。嗯、刚刚主任在问说。是不是遵马路线？我觉得他这一次去哈，我送他两个字啊，也肯定他。我觉得他很勇敢的、啊、哈，讲了很多次中华民国嘛哈。再来，他有把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部分呢，做了一个，其实国民党做了一个说法跟解释了哈，但不是说哎、欸，他就是以他为主了哈。你看一个。台湾地区一个中国地区。 哎、欸，崇文哥，不好意思，我们要打断你，时间有限哈。你刚刚说一中各表，可是那个什么啊，侯友宜都没表呢，怎么都没有表示呢？ 他要从民生开始，让他慢慢来啦。 侯友宜要， 他什么时候要选举啊？不是明年一月 吗？他想说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台湾是我的家哦。这个侯友宜这样讲的， 可是 我老实讲 哈，家 如果现在国民党齁、哦、不论是朱立伦侯友宜还是按照马英九所谓的九二共识啊，我觉得完蛋了齁、哦、这个2024这个国民党总统就不用 选了。我觉得你是我们国民党的谢龙介。 不 第三次监督一人，第三次监督 侮辱我们那个谢龙介。 那个侯友宜人。 麦克乌流。我的意思是说齁、哦，现在国民党的九二共识起上面挖沟，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嘛齁、哦、这个侯友宜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朱立伦、吴敦义、江启臣、洪秀柱讲的这个九二共识，每个人讲的不一样、嗯、但是呢就中国来讲，人家就一锤定音了嘛，这个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嗯、就是一国两制，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马英九到大陆去、啊、他也讲得很清楚，一个中国地区、哦、一个台湾地区，两个都是通属中华民国， 他讲了中华民国宪法，又讲了中国宪法，中国宪法他又特别提到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把中华民国宪法跟中国的宪法合在一起，这个、哦、更可怕啦，更可恶，因为现在变成让大家知道说哇，原来以前还有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两个国家变成都是一个中国， 中华民国， 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中华民国了， 恐怖了。 好，我们做了点时间，正好手谈国政，还是要 cue 你一下，侯友宜手谈国政，到底谈了什么东西呢？ 不是，他是谈物价的部分 啊，物价是国政吗？ 可第一件事，因为他当然他可以谈物价，可是因为我觉得物价是这样的，物价在物价的状况之下，中央跟地方都有责任哦。就说我觉得侯友宜其他谈物价这件事情，不是好像自己新北市市长都没有责任呢、欸？你知道联合稽查是要靠地方政府去做联合稽查的、欸。侯卢秀燕也有谈国政，我特别把他找出来。卢秀燕还跟检察官成立专案小组，去找市场上有没有什么哄抬的部分。所以你要做出来，你才谈，人家才说哇，你侯友宜有做事，可以对比出跟中央政府的落差嘛？可没有哎、欸，侯友宜第一个，我觉得他谈国政还要遮遮掩掩，像先去芦洲买一个鸡腿，他才能带出他觉得鸡腿 鸡杂抠啊， 鸡腿变贵的事实，这是我很受不了，就是他给大大方方开一个记者会，做出愿景，我新北市市长。要对于物价要怎么样稳定，当然我承认一部分是中央责任， 对， 那地方政府有责任，卢秀燕就有做类似的宣示，你要做嘛，不要就坦白讲，很像就是油爆琵琶半遮面，先去芦洲买个。